你们走，危险我来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够勇敢的。 十九八七六五， 要点火， 大伙都走了，我也别撑着了、我一抱头一窝腰，就听你呱， 怎么样， 就这一声真把我蹦出来了。 好啊。 好什么呀，从这电梯里蹦出来啊，又蹦那电梯里去了。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姜昆、唐杰忠在1987年春晚上表演的相声《电梯奇遇》。姜昆在向观众们讲述自己关在电梯中的时候啊，幽默的语言配上夸张丰富的形体动作，极其形象地向观众展现了受困的当事人的尴尬、无助、气愤、无奈的复杂心情。后来，姜昆在别的地方表演这段相声的时候，还曾经将最后又给我蹦到那个电梯里了，改成给我蹦到去年那个老虎洞里去了，让听众们一下就想起了那段虎口遐想。在春晚的舞台上，姜昆除了向大家讲述自己两次异常惊险的经历，还向大家传授了唱歌的技巧。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唱歌的姿势。 姜昆啊，刚才你相都没照好，当着这么多歌唱家，你还想丢丑啊？ 我干嘛丢丑？我真能介绍啊。 是吗？ 你不信你问问哪个歌唱家，哪个歌唱家你问问他们。 蒋大为。 蒋大为 啊， 蒋大为随便唱一个歌我就能说出点道道了。 那你 蒋大为同志，您最喜欢唱什么歌？ 我唱的歌我都喜欢。 你成全成全我，举一个例子。 最拿手的、 举一个例子，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这个好不好？这个啊， 好。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我就能唱。 你会唱？ 你听着，我先给你找找调啊。 来， 听啊。 别起太高了，起高了下不来。 我这人倒是能上能下。 好，还干不材料了。 在这调怎么样？ 合适了。 在那桃花，照在家乡，照在别人家。我这儿有那个米子儿哟，我也是。哎，我唱的都什么呀？ 大哥谁也不爱谁，他愣给唱一块儿。 你别看谁也不爱谁，我对这三首歌进行过具体的研究。 哦， 这三首歌有许多共同的特点。 都有什么特点？ 首先说，这三首歌都是大家欢迎的歌曲， 脍炙人口，人人会唱。 其次讲，这三首歌都有我们浓厚的民族风味， 都是民歌， 民歌大家喜欢。还有第三条， 第三条， 这三首歌的头一句写的有个共同特点。 有什么特点？ 一开始唱都是从低往高了唱，唱到高处这儿它转悠几下，然后再翻转下来，再平铺直去，朝人心窝中最舒服那地方它挠你那么一下。 还挠一下？ 不信我给你示范示范。 你试试，你先唱唱这个十五的月亮。 哎，这支歌这个特点最鲜明了 啊！ 一开始先从低往高唱， 我看看啊。 十五的月亮， 还真上去了。 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也是这个旋律啊，一开始，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故乡。你再听啊，九月里九重阳，收呀收秋忙，谷子儿有那个米子儿有，对呀个对嘛，又挠一下唱。 这就是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唱歌的姿势。以前啊，人们总是习惯将相声分为传统相声、新编相声。曾经有人建议，以后要给相声加一种分类，春晚走红相声。的确，正是春晚广阔的舞台，让相声这门生长在北方的艺术走进了南方观众的心里。所以说，春晚对于相声的发展也是功不可没。在今后的节目中啊，我们还会继续为您送上春晚的经典相声作品。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为您送上蒋大为演唱的